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26集《他的一生傲骨》四。桑延这情绪看起来正正常常的，比起他先前的表情和态度，这都能称得上是温柔了。其他人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劲，但温以凡的心情莫名有点闷。又玩了几轮，没了桑延的存在，苏浩安感觉自己待在这三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人里有些格格不入。没多久，他也找了个借口离开，只剩下温以凡他们三个。气氛并不因为另外两人的离开而淡下来，温以凡却有些心不在焉。听着他俩聊天，他忽地喊了一声：“乔乔。”“啊，咋啦？”“你刚刚说的那个段嘉许跟桑延关系很好吗？”温以凡问道。“啊，应该是很好的，不然也不会这么传吧。不过我也不太清楚，毕竟我跟他们也不是一个系的。但我有个舍友以前在追桑延，所以把段嘉许当成头号情敌了。”“段嘉许现在在颐和？”温以凡问道。“对啊，他好像是颐和人，毕业之后就回去工作了。”“哎，你怎么突然对这个人感兴趣啊？你在颐和的时候见过吗？”钟思乔眨了眨眼。听到这话，温以凡松了口气。“不是，我就问问。”体谅温以凡明天还要上班，三人也没有多待，十点过半便离开了酒吧。向郎本是想付钱的，被还没有走的苏浩安死活拦着，最后还极为热情地把他们送到停车场。因为要开车，向郎一整晚没有喝酒，温以凡和钟思乔上了后座。返程的路上，钟思乔又想起温以凡和桑延合租的事儿。“哎，点点。”提起这个外号后，他总会时不时地喊几声。“你跟桑延合租真没事儿吗？不行的话，你就住在向老那儿，让他跟桑延合租去。”“我没意见。”向老说道。“能有什么事儿呀？我俩在家跟陌生人一样，也不怎么说话。你们今天看他也知道他不爱搭理人的，就单纯的合个租。”温以凡好笑道。向朗嗯了一声。“嗯，如果要搬跟我说一声就行。”向朗跟钟思乔处得近，所以先把温以凡送回了家。想着桑延走前说的那句回去睡觉，温以凡进家门时动作下意识地放轻了一点。注意到客厅黑漆漆的，他顿了一下，伸手把灯打开。客厅看着不像是有人回来了，温以凡换上拖鞋往房间走。路过次卧时，他下意识瞥了眼，察觉到时间也不早了，他回到房间飞快地洗了个澡。出来后，温以凡拿起手机，恰好看到桑延给他发了两条微信消息，说今晚不回来，让温以凡直接锁门吧。温以凡愣了一下，回了一句好的。发送成功后，温以凡走到玄关把门锁上。他有些疲倦，头发还湿漉漉的，忽然懒得吹干了。他坐到沙发上刷了一会儿新闻，又百无聊赖地打开电视想找点东西看。一打开就是都市频道，这会儿正重播着传达栏目的早间新闻，恰是他先前上交的那个强奸未遂案的后续。男摊主的脸被糊了马赛克，看着仍然显得憨厚善良。这个片段让温以凡联想到了在市医院碰到郑可嘉的事儿，他彻底没了心情，拿起遥控将电视关掉，起身回了房间。温以凡打开电脑，在这个时候，钟思乔给他发了一条消息：“ 帮我朋友圈点个赞， 我明天要去吃烤肉，100个赞能减100呢。 温以凡立刻回了一个好，顺着钟思乔的头像进了他的朋友圈，给最新一条朋友圈点了一个赞。他又往下拉了拉，忽地瞥见钟思乔在跨年那天发了个朋友圈， 今晚去看烟火秀，不过早知道就挑东九广场了，说不定还能陪我加班的凡凡跨个年。 温以凡弯了一下嘴角，给这条也点了个赞。今天起得晚，温以凡以为自己不会太早困，但可能是今晚喝了一点酒，看电脑没有多久，他的眼皮就开始发沉。温以凡很珍惜自己的困意，也没写多久稿子，很快就躺上了床。临睡前，他想起今晚没有回来的桑延，但想到苏浩安今晚说的话，又觉得这情况也挺合理。桑延估计是要安慰苏浩安，因为苏浩安大概是知道王玲玲劈腿的事儿了。也许是因为今天提起了不少往事，这一觉温以凡梦到了高中时的事儿。由于温以凡的性格温吞又慢热，其他人已经混熟的时候，他在班里依然没有太熟悉的朋友，所以开学后的好一段时间，他都是找钟思乔和向朗一块吃饭的。有一回钟思乔参加的社团有事儿，温以凡便单独跟向朗一块吃晚饭，然后他们在饭堂碰见了桑延。桑延的男生缘非常好，每回温以凡看到他的时候，他的周围总跟着一群男生，只有几个是固定的，另外的每一次都不同，看上去热闹又闹腾。一群人打完饭找了位置坐，突然注意到跟向朗面对面吃晚饭的温以凡，桑延挑了一下眉。有几个男生开始起哄，但很快就离开了。当天晚休，两人原本就没有消停的传言又因为这事儿发酵起来，开始衍生出新的后续。说是温花瓶其实一点都不喜欢桑延这一款，只不过是因为他穷追不舍便勉强同意下来，但见到更优秀的就见异思迁劈腿了。温以凡不用像其他同学那样到班里上自习，晚休的这段时间他都是到舞蹈室练舞，所以这后续他也丝毫不知情。宿舍也没有一个人会跟当事人提八卦，只是他迟钝地察觉到宿舍的氛围似乎有点奇怪。第二天早读，温以凡回到班里，觉得其他人看他的眼神有些奇怪。他一开始没有想太多，只觉得是又多了几个不靠谱的传言，也并不把这事儿放在心上。哪知大课间去上厕所的时候，偶然听到同班的同学在议论他， 没想到温花瓶是这种人，还挺恶心的。唉，漂亮了不起呗，人品差漂亮有什么用啊。 温以凡格外茫然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自己就成了班里其他人口中恶心的人。等他们离开，他从隔间出来，磨磨蹭蹭地把手洗干净，思考着自己最近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儿。他什么都想不到，干脆倒没有听见，左耳进右耳出。回到班里，温以凡刚坐到位置上，桑延忽地抓着一个男生的领子，扯着他走到温以凡的面前。 道歉。 这动静来得突然，温以凡懵了，以为他让自己道歉。看着他这么牛哄哄随时要上手打人的模样，温以凡一点骨气都没有，尽管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事儿，还是非常识时务的说了一声 对不起。 桑延额角抽了一下， 没让你道歉。 被他抓着衣领的男生戴了一副眼镜，看上去十分惶恐。桑延垂眼看他， 要我教你啊？ 啊，我就是随便说着玩的。 眼镜男笑得讪讪， 开玩笑呢，也不止我一个人说， 你能先松手吗？ 桑岩笑了， 切，开玩笑，你一大老爷们儿嘴这么碎，不嫌丢人呐？ 我话就撂这儿了，之后谁再传这种话，被老子听到了，咱就来一个一个算。 桑岩抬头，轻描淡写往四周扫了一眼，一字一顿道：“ 我这人呢，对什么都不感兴趣，唯一的爱好就是记仇。” 桑岩很嚣张，话毕，桑岩把抓着他衣领的手松开。眼镜男立刻低头，跟温亦凡道了一声歉：“ 对不起，是我跟别人说你劈腿的，但我没有证据，就是瞎掰的，以后不会了。” 温亦凡一脸懵：“什么劈腿？”道完歉，眼镜男就打算坐回自己的位置。桑岩抬起腿，撑在旁边桌子下的铁杆下，将他拦住，慢吞吞地提醒他：“ 喂，我不是受害者啊，你能考虑一下实际状况吗？什么叫对方见到比我更优秀的把我甩了啊？” 说到这儿，桑岩忽地瞥了温亦凡一眼：“ 要真有这种被我穷追不舍的状况，对方只能被我迷得神魂颠倒，懂吗？” 温亦凡抬头看他，桑岩的脸半逆着光，表情是一如既往的傲慢。话音刚落，上课铃声便响了起来。这声音等同于解脱，眼镜男微不可察地松了一口气，又飞速地道了一声歉。桑岩也没再计较，只扫了他一眼，而后便回了座位。周遭的人渐渐散去，此时教室里非常难得的在老师到来前就保持着安静的状态。温亦凡从抽屉里拿出课本，翻到这节课会讲的内容，思绪却放在刚刚的事情上。联想到昨天在饭堂遇见桑岩一行人的事儿，他慢吞吞地捋顺：“所以就是其他人以为他劈腿了桑岩，跟向朗在一起了。”温亦凡笔尖一顿，怪不得有人说他恶心。他抬头往桑岩的方向看去，因为长得高，桑岩的座位被安排在第一组最后一排，跟他中间隔了好一段距离。这会儿他正低着头，不知道在看什么书。坐他隔壁的男生跟他说着话，他眼未抬，脸上情绪没有多大的变化。温亦凡收回视线，心想着晚点找个机会道个谢好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